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上曲来自蔡依林带来的《桃花源》，当年也是跟日不落在同一张专辑当中了，但是很想不明白啊，那个时候呢，日不落是一下子火遍了大江南北，而这首歌呢，突然就被归到了小众的范畴里面了。不过还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跟各位再次来分享这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曲。OK， 这里是活力派的直播现场，你好，我是思萌。 我就是遥控器，你想着星星，我就是楼梯。你想去南极，我就是直升飞机。你想要温度，我就是风衣。你想找朋友，我就是传呼机。你想要鲜花，我就是快递。你还不满意，我给你当零零七。无所不能，变来变去，没有谁有过这样的魔力，上天入地，威力无比。但是你又相信我的超级潜力，无所不能，变来变去，这样 放下架子，让我明天追到你。就是风衣，你想找朋友，我就是传呼机，你想要鲜花，我就是快递，你还不满意，我给你当零零七，无所不能，变来变去，没有谁有我这样的魔力，上天入地，威力无比，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超级潜力，无所不能，变来变去，这样的帅哥真是不容易，犹犹豫豫，别瞪眼睛，干脆还是放下架子，让我明天追到你。变来变去，没有谁有过这样的魔力，上天入地，威力无比，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超级潜力，无所不能，变来变去，这样的帅哥真是不容易，犹犹豫豫，别瞪眼睛，干脆还是放下架子，让我明天追到你。 If I really wanna go out tonight, I never used to go out without you. Not sure remember how to. Gonna be late, gonna be late, but all my girls gon' have to wait, 'cause I don't know if I like my outfit. I tried everything in my closet. Nothing feels right when I'm not with you. Sick of this dress and these Jimmy Choo's. Taking them off 'cause I feel a fool. Trying to dress up when I'm missing you. I'ma step out of this lingerie, caught up in a bar with something haze in LA, when nothing but your t-shirt on. Ooh, when nothing but your t-shirt on. Hey, gotta be strong, gotta be strong, but I'm really hurting now that you're gone. Shopping, but I couldn't get past the door in. Now I don't know, now I don't know if I'm ever really gonna let you go. And I couldn't even leave my apartment. I'm stripped down, torn up about it. Now nothing feels right when I'm not with you. Sick of this dress and these Jimmy Choo's. Taking them off 'cause I feel a fool. Trying to dress up when I'm missing you. Oh, I'm gonna step out of this lingerie, caught up in a ball with something haze in that LA. If I really wanna go out tonight, I couldn't even leave my apartment. I'm stripped down, torn up about it. Nothing feels right when I'm not with you. Sick of this dress and these Jimmy Choo's. Taking them off 'cause I feel a fool. Trying to dress up when I'm missing you. I'ma step out of this lingerie, caught up in a bar with something haze in that LA. Sick of this dress and these Jimmy Choo's. Taking them off 'cause I feel a fool. Trying to dress up when I'm missing you. 'Cause I miss you. I'm a step out in this lingerie, caught up in a bar with something haze. Promise if you do, in that LA, I will be in bed with nothing but your t-shirt on. my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ent down in an airplane, fried getting suntan, fell in a cement mixer full of quicksand. Help me, help me, I'm no good at goodbye. She met a shark underwater, fell in, no one caught her. I returned everything I ever bought her.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lines and ways to say die. My pride still feels the sting.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as caught in a mudslide, eaten by a lion. Got run over by a crappy purple scion. Help me, help me, I'm no good at the night. She got up in the desert, drowned in a hot tub. Danced to death at an Eastside nightclub.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lies and ways to say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That's cool, but if my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ent down in an airplane, fried getting suntan, fell in a cement mixer full of quicksand. Help me, help me, I'm no good at goodbye. She met a shark underwater, fell and no one caught her. I returned everything I ever bought her.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Eating, yeah. 合不合身，反正。 单身反正就一定 枪像 Silk 一样想欣赏我单人房双人床一直就是 break it down come on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人不放人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 反正不一定 没有可能也会有可能反正不一定何不合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反正不一定哈 来自莫文蔚和王力宏共同合作了这首啊，那可不一定。最近看到呢，王力宏关于离婚的消息啊，大概呢8年的婚姻，也是他自己呢在 Facebook 上面呢发布了一些这种公开的，也是证实了这种离婚的传闻吧，说自己呢这些年在婚姻当中有太多的做得不足的地方了，也很遗憾。但是啊，这个永远会是一家人，也希望呢外界能够给予足够的隐私和空间。并强调他的私生活呢简单单纯，也不会再对媒体做出任何回应了。我觉得可能他们的这种选择我们只需要尊重就好，而不需要在一旁呢过多的去讨论。当然在王力宏的音乐当中，我们依旧能够找到那种对于爱情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坚定的信念。 还不是因为爱你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变得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收下吧我的话，我的心只与你同在，请相信我的爱，雨天我为你把伞撑开。原谅我抱怨会时间跳脱破快，我要提前等你，等你在那未来。你说我这些日子有点怪，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像一个小孩。还不是因为爱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变成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是缘分让你我牵手在喧哗的人海再也不分开，相爱每天哪怕桑田沧海，让我保护着你就够从现在，让我保护着你直到未来。还不是因为爱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你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变得就算自己，还不是因为爱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变得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 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变成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 幻想瞬间破灭，就在一夜之间，你是我的城堡，我的心锁在城中。理想开始表演，表演的全是闹剧，生活才是理想，比破你幻想。幻想进入城堡， 幻想进入城堡， 揭开所有谜底， 揭开所有谜底， 这一切是谜语，无法进入城堡。幻想瞬间破灭，就在一眼之间，你是我的城堡，我的心锁在城中。理想开始表演，表演的全是闹剧，生活才是理想，逼迫你幻想。幻想进入城堡， 幻想进入城堡， 揭开所有谜底， 揭开所有谜底， 这一切是谜语，无法进入。我的心飘呀飘，不属于你，不属于你，是勇敢的。我的心飘呀飘，不属于你，不属于我，我不怕爱上你，我是勇敢的。总是在夜里梦到你，这伤害如此无边漫长漫长，嘿，如此漫长。 心都

是感应，下次旅行就要两人成行才行，走在大街呼吸相同的空气。幸福的精品是什么无法比拟，是你给我的爱情，相同的心情相同的表情，爱痛不就有种魔力，爱痛不就没有当机，爱痛不就是种感应，爱如快闪着不必回忆。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那么在本周呢，继续跟各位的这种高血糖的朋友们呢，给出一些这个运动方面的建议啊。首先你要注意的是，在运动前呢，要记得先咨询一下你的医生啊，以确定自己目前是否适合运动。那么如果说像有疼症啊、急性感染呢、严重视网膜啊，包括这个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呢，就不太适合了。那如果适合运动呢，也要注意有些 tips 啊，比如说不要空腹运动，不要在你很饥饿的时候运动啊，建议在餐后的一小时血糖稳定的情况下来运动。第二就是运动时准备好你的糖果、饼干等食物，这样的话万一出现了低血糖症状，那么可以及时的补充糖分。而第三是运动强度要适中，运动时心率加快呢，包括你的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但是要保证在你还可以跟别人进行一个简短的对话和交谈，哎，这个强度就很好了。这种运动的强度对你来说就是比较合适的。最后就是要注意在运动前后呢，注意监测血糖、血压，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 Please just fake it, pretend to look when I'm naked. Don't be honest, promise me that you want this. Say you're lucky, say you're lucky to love me like you used to. Even if it isn't true, I want you to lie, lie, right to my face. I want you to put your hands on my waist. Can we just danceThe sky's away, cause I really can't get my heart broken tonight. I want you to touch me like you did in the beginning. Baby, just give me another day. Touch me like there isn't something missing. Cause even if you don't stay, I want you to lie, lie, right to my face. I want you toPut your hands on my waist. Can we just dance till the skies are white? Cause I really can't get my heart broken tonight. I want you to lie, lie right to my face. I want you to put your hands on my waist. Can we just dance till the skies are white? Cause I really can't get my heart broken tonight.

从众，平衡着天边的亮度，悬在半空，像是随时掉落的钢索。我相信只为一直向前走，到底是对是错，一切超在我后。理想有离经我，现实要我低头，观众在鼓掌，这震耳欲聋。创造奇迹，或者只能相信命运。没有思想存在，根本失去意义。自我意识就是专属我的决心。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everybody get down, get down。一直冲向前目的，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是我，我的是我，自我意识决心全都由我掌控。一直冲向前目的，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是我，我的是我。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